是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啊，万众期待嘅呢个夺神捞松啊！ 啊，万众期待，你真系好夸喎！ 今日咧， 是是有啲咁嘅事先。 就我做节目之前咧，六点零钟就有位听众上嚟、 啊， 就已经系预告佢话：阿细良，今晚你咪做四个钟啊咁样。 啊， 咁当时我就一头雾水 啊。呢记忆力真系几差啊！我发觉， 我开始我 你自己讲嘅、啊， 我开始自己有少少变咗奶爸，即系有呢个奶妈症候群啊，记忆力越嚟越差。咁头先有好多听众留言就话：今晚系咪做四个钟？ 系。 咁就我唔記得咗，原來咧好耐之前拍嘅宣傳片咧， 冇錯啦。 咁但係我諗大家就認真， 大家太認真啦，認真變輸了， 係啦。咁就其實呢四個鐘咧，只不過係一個建議嚟嘅啫，其實係未獲通過。 嗱，呢啲咪語言藝術咯，嗱，即係咧，嗱、嗯，你點你邊有資格話奶媽咧？ 我最有資格話阿奶媽，因為我係直接同佢交過手。 係嗱，一陣講多， 我話開名話佢嘅，我唔會揞名爆嘅。 我欣賞你依樣， 你睇下有冇有冇敢唔敢反插我？ 係， 你睇唐英年講咩嘢？邊度敢反插我？ 所以我咪話咯，嗱，嗰、那個匿名信啦，之前有個叫匿名信啦， 癲、嗯、中人啊叫做。 而家你諗下，公務員有幾多人啦？而家好多我都收、嗯，我諗你收到消息仲多過我啦。大家都話呢封信係堅噶嘛，裡面嗰啲。即系， 但系我自从上个礼拜六爆完之后咧、啊，我打电话俾啲 A.O. 咧，全部 都唔睬你啦， 全部都 block 晒我电话。喂喂喂，明明喺嗰边听紧嘅，诶、哎、收唔到我，一阵间打翻俾你啊，咁样啊，而家搞。 但我都系好期望有一啲好似阿细良呢啲咧，就系、是、叫做咩咧，真系挺身而出。 啊，黄永平咪咯， 系啦， 黄永平我挺身而出。 但黄永平咧挺身而出，佢都只不过系讲紧咧就系以前嘅。阿林郑唔系咁，咁点解你变成今日咁呢？又跟住又话，即系其实大部分嘅责任系你自己咁样，但系就唔及咩咧？唔冇乜 detail 啊，冇乜 substance 啊，即系等于你嗰时喺度都讲就话，喂，佢系掟文件啊， 我再讲 嗰啲就好有 substance 啊。 就如果大家传媒其实如果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应该早 follow 嘅呢样嘢。 冇人 follow 啊？ 冇人 follow。其实我开名爆已经系大约一个月前啦，你记得？ 嗯、我记得。 开会喺张早讨会嗰张圆台。嗰度掟文件啊嘛， 系、嗯、啊， 曾荫权啊、唐英年啊、黄仁龙啊，全部坐晒喺度咯。 佢嗰阵时系发展局局长啫。 嗰阵时发展局局长系，亦都系因为 政务司。 其实佢系星期日论坛有讲嘅，佢话佢做呢个市区僭建 啊， 跟住就话咁多局长都有份僭建，我都唔惊佢哋。 系啦， 你记唔记得佢有咁讲啊嘛？ 记得。 但系里边嗰个嘴脸，一阵间先话俾大家听。嗱，讲起呢、這个即系、就是、有口齿咧，就真系我冇你咁犀利啦。 嗱、啊， 要认一认弊乡先， 梗系啊， 咁就话 呢叫愿赌服输， 找数啦，系啦， 嗱、啊，找数呢一支咧就系叫做《神之水滴》里面嘅第三门徒嗰支酒庄，就唔系嗰支酒，嗰、 哦、 个酒庄 教皇庄系嘛， 系啦，一教皇新堡，咁咧嗱呢一个酒庄咧就呢、這、一个Robert Packer 咧系多年俾100分嘅。 一百分啊， 一定系93、94以上，但系呢个酒庄咧。Robert Packer 是比好多次100分的。咁我唔係讲呢一支下 ,ok。咁呢就嗱呢、這个第三门同我上次有拿铁拿铁啦。我个人点会俾拿铁你喝啊 拿铁系大陆佬喝嘅啫而家。 咁我俾支第三门徒酒庄嘅呢支呢其实系佢最 popular 嘅、嗯。所谓最 popular 系咩呢最 affordable。 最多人买得起 嘅。买得起。 咁、哦、找数咩呢就係话事源当日 呢我哋就打到究竟呢个689啊。就可唔可以晋身成为呢个国家领导人、政协副主席？ 咁上次讲咧就话咧，如果系真系晋身呢、這个政协副主席咧，就毫无悬念啦，就应该系林郑赢。 系啦， 就咁嘅意思。 咁所以就 你饮得开心咩？ 喂，嗱，饮就一回事。 啊， 通常我再讲一次，我买波都系咁嘅，我曼联等20多年噶啦。 啊， 我买盘一定买今年买车路士捧杯。 啊， 但系。 如果是现场看的话，如果曼联有机会问鼎这个欧霸杯的话，我买就一定买对家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曼联输了球捧不到杯都好，我都赢钱。 啊，咁你一赢咗支酒， 系啦。其实我个心就好唔想689做到嗰个位噶。咁但系佢做到之后咧，起码我都饮到呢个神之滴水啊，唔系神之水滴。咁咧，起码都有少少安慰啊嘛。 咁刘慧，你讲起呢一样嘢咧，据说啊，而家咧个，你知唔知而家咧澳门咧开紧一个嘅特首赌、啊、特首跑马仔嘅盘喎。 就要讲一讲啦。我琴日我星期日我就问过阿谭志强嘅，话晒都系澳门科大嘅呢个教授。咁佢亦都有一个葡文嘅名叫做 Camus 贾梅士坦啊。贾梅士坦就话俾我听咧，就话咧澳门咧就系奶妈咧就1.3，买1蚊就赔过三。 系 胡须咧就1.4，嗱呢个就系星期日阿谭博话俾我听嘅澳门赔率。 今日我又收到新嘅赔率啦，你想唔想知道下个新赔率究竟系啦？ 有咩变化先？首先 有变化 吓、啊，我以为大纪元先至有变化啫，澳门庄家都有变化， 唔知系咪大纪元影响我又？嗱，大纪元， 你讲讲个变化先。 大纪元话 65% 系阿胡苏铮赢噶嘛？ 如果系咁样，如果我哋睇庄家点样开波盘咧，佢都要睇下，譬如到时个领队排阵，譬如曼联出唔出伊巴啊，车仔有冇夏萨特啊咁样 啊， 咁先至即系考虑个盘点开噶嘛。咁而家澳门个盘有变化 啊？ 点变先？点变先啊？ 胡苏铮你头先咪讲话1.4嘅， 4倍系啦， 最新赔率咧就1.2 啊， 跟住咧。这个奶妈呢原本就1.5，而家1.13。 即是1.3是吧？ 不是，原本1.13是啦，而家就1.5。 就开始变冷。 开始变冷。 胡须就由4倍变咗2倍。 两倍。 哇，大 喎。喂，这个变化好大喎、 啊。两个可能性解读，我觉得唔好忍住。即是未必值得高兴的。因为呢我所熟悉的这个澳门开盘的人呢，他有很多桥是临尾滚你的盲目落搭的。就扮到好像呢胡须有机会的时候呢，就等你班友呢就嘘嘘声。我怀疑他都是吃着这个大纪元那篇东西、就去刮多一阵而已，我觉得。 但又会不会跟这个。 如果大家熟澳门庄的刘巨贤告诉我们。 但又会不会跟民望有关呢？嗱，你最新的民意， 嗱呢个要饮杯啊！呢、這个真系， 唉， 呢个证明我哋呢个节目简直系呢、這个，唔好讲话灯神啊，神灯啊！我哋简直系，系嘛？ 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一早咧，其实都好耐以前咧，我哋就我谂当时奶妈好似都未好嘢啊，奶妈好似都未宣布参选咧，嗰阵时就西九 事件之后， 咁嗰阵时咧，我哋已经 predict 话，喂，佢个民望。会一路插落去嘅啫， 同埋我哋讲话胡须同佢嘅民望应该 around 20%嘅差距。 今日答到啦，就呢一个咧 HK01 啊， 委托呢个香港民意调查研究计划啊，中庭要做嘅调查嘅结果出嚟啦。 嗱，我一阵会再讲佢呢个调查咩咧，我咪讲个调查个结果系调查方法。而家先讲个结果先，佢咧就系话咧，呢个滚动调查之下咧，呢个阿胡须铮咧而家领先。奶妈咧就系21%， 63-32， 系啦， 唔系53-32， 53-32。 如果嗱，我一路讲，如果扣除胡官唔入闸嘅话咧，胡苏嘅民望一定系60%以上， 系啦。 其实就同我哋嘅预计系一样嘅，所以我就话我哋唔系灯神，系神灯。 嗱，佢呢一个咧，首先咧，嗱，我啊冲破咗所谓20%啦。我记得唔知系你讲定边个讲，佢话喂，如果去到一个20%咁咧，嗰、那个差距咧， 共产党 要困 局啦。 系啦，就共产党啊，真系要开始谂嘢啦。第二咧就系咩咧？呢、這、一个调查咧，我哋叫滚动式调查，同其他嘅民意调查最不同之处系咩咧？佢系每日 follow 嘅， 佢唔系 take 一个 snapshot， 系咪 take 一个 snapshot？ Snapshot 就系话喺指定嗰段时间，即系话喺辩论之后咧，奶妈嘅民望系大幅插水 吓、啊， 所以佢滚动咧，其实已经系拉到平均线 啦，系拉咗平均线啦。如果你系应该系明报式嗰种嘅 take 一个 snapshot 咧，咁佢可能个差距就好大， 重大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个滚动式调查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因为佢拉 curve 咧，所以唔能够好显然反映出嗰个事件对于民望嗰个影响嘅， 即时影响就睇唔到。 即时，所以你睇到佢呢个滚动调查咧，其实系阿胡苏真系慢慢升嘅，你睇到佢慢慢升咁样样嘅。咁啊嗱，咁样慢慢升之下咧。 佢而家嘅差距都系拉开到 21%， 咁其实好 significant 嘅距离嚟嘅。第二，嗱，我哋头先讲明报嗰个调查，明报调查就同呢个01嘅调查差别喺边度咧？除咗 take snapshot 之外咧，就系佢有一个叫做民望正值嘅， 即系支持度减去反对。 系啦，咁我记得上次啦，咁今日我 check 过就未有新嘅 result 啦，就系话我记得上次咧就系阿奶妈就负值啦。负十几啦， 唔系、反对率退到四十几嘅佢， 我就记得佢同阿胡淑珍嘅民望差距系四成几嘅， 系 拉负到四成几，即系咧阿奶妈就负值， 胡淑就正啊嘛， 胡淑就正卅几， 正卅几啊嘛，系咯， 吓咁所以咧，其实咧，我相信咧下一个嘅明报嘅调查咧，佢嘅负值系更加劲嘅。 嗱，而家我可以咁讲，头先所讲嘅poll咧，未准确反映到咧星期日嗰场辩论之后。奶妈民望大崩盘啊！点解？点解我叫做大崩盘呢？即系话灯神预测今个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去到投票前夕，其实佢哋两个人嘅民望嘅差距会再进一步拉阔。 系啦， 咁嚟到时就，所以点解澳门啲庄家醒啊？我觉得借住个势就引啲人落飞去阿胡苏嗰度啊！ 嗱，你系咁讲啦，你又过去醒啦，即系你觉得佢系做出嚟啦。 嗱，因为好简单，一赔一点三，你冇肉食嘅，真系 啊！ 啲人落飞胡苏嗰阵时，庄家先有肉食噶嘛。 啊，嗱呢样嘢我唔同你拗，因为点解咧？讲赌咧，你系精于我。 我唔系，我呢啲从来都唔赌嘅我。 嗱，但系咧，嗱有一样嘢，而家咧就因为嗰个民望差距拉到咁开咧，你就开始你睇到咧。建制派的声音呢就开始转调了。 哦，搬龙门啦，呢个就系啦。 嗱，再几日前啦，一个礼拜前定系几日前啦，呢一个嘅刘少佳啊，呢个咩港澳 研究会会长啊，好似系 副会长啊， 副会长系啊系啊。 刘少佳 会长会邓咗冬菇喎，陈佐仪。 啊，陈佐仪邓咗冬菇嘛。 系啊， 系啦。咁就呢个副会长咧就话，其实民望就唔系可以即系讲大晒嘅咁嘅意思。 讲威望， 威望 系啊， 但威望呢一样嘢咧系衡量唔到嘅，量度唔到，即系最少啊。阿刘兆佳呢一个咁嘅所谓嘅教授啦，佢系专系做，即系佢民调都系佢嘅强项啦。曾经做呢个中策组嘅首席顾问啦。 诶，嗱，我就唔赞成嘅，我觉得威望系量度到嘅， 系咪啊？咁点量度咧？佢又冇讲个 metric 出嚟。 嗱，威望量度到嘅意思系咩咧？第一，你可唔可以令到反对你嗰啲人最终系愿意接受你嘅，即系权行使你嘅权力？ 啊、 但系你而家见到第一政务官作反 啊。 系嘛？黄永平出嚟插佢，我出嚟插佢，呢啲全部喺政府工作过嘅人出嚟插佢。呢个系显示到佢根本上唔系一个有威望嘅人。第二，泛民 all in 胡苏，佢而家就将佢 twist 去成为呢个系泛民嘅选举策略。今日泛民就发咗封信啦。 系啊， 嗰封信咧就系联署晒各个党派嘅议员，就系话我哋根本系不能同林郑月娥合作啊。 系啦。 唔系因为策略投票咁简单，系因为我憎你啊，我觉得你条友根本唔适合做领导啊，系咪嗱？佢而家就夹硬将佢射落去，就话诶，佢哋唔投我票，其实佢唔系唔支持我噶，只不过因为佢哋咧就要策略性咁做嘅啫。咁佢一路都系咁讲，头先都仲系咁讲。 嗱呢一封信咧，嗱一阵我哋再讲呢个阿林郑， 所以威望系假嘅，我觉得佢冇。而刘少佳点解咁讲咧？我觉得刘少佳都系收 order 做嘢嘅啫。我话俾大家听，喺过去政府里边咧。林郑月娥三大讨厌分子第一个就是刘少佳，因为他觉得中策组班有不务正业 啊，包括你 就啊， 包括你咯， 你去收咗奶妈水啊你，就包括咩呢就系、是、咧，除咗我之外咧，就系、是、谭志源， 系 谭志源喺呢个由特首办主任年代 啊， 你见到梁卓伟都系嘅，梁卓伟离开咗而家做咗李嘉诚医学院院长之后咧，系咁耐咧到今日咧，佢仲系插阿奶妈嘅。 啊、所以 你想想梁卓伟啲官仔骨骨建制派嘅人，点可能仲系到今日仲系插奶妈？跟住谭志源话俾你听啊，政改之后啊，政改三人组之后啊，谭志源同奶妈系冇计倾嘅，完全系、因为奶妈周围唱呢个谭志源话佢唔做嘢啊、懒散啊、咩嘢啊咁样，咪就系咁咯。咁你何来有威望咧？同个个同你合作过嘅，你都数到人哋斗领都唔值嘅。好啦，跟住佢嗰日辩论里边讲话，我有边个 A.O. 边个政务官帮我，一个政务官都冇。佢就混淆视听，就博嗰啲听众咧唔知道。佢扫出嚟嗰啲单日坚，即系呢个惩教处处长，咩、社会福利处副处长、水务处处长嗰啲，全部咧都唔系属于我哋讲嘅政务官阶层嚟嘅，系专业职系嘅同事。第一，第二，究竟有几多喺 day to day 佢嘅竞选办里边？ 嗰、那个差， 我喺度做嘢咧， 嗰、那个差别好大啦。老实咁讲，你知林郑月娥而家咧嗰个咩选举办咧，又有分开主席团，又分开资深顾问，又分开咩？你睇到即系大家交个名俾你啫嘛，同 你坐喺台前 交个名俾你啫嘛。其实 嗰场论坛，人哋 Sandra Lee、李淑仪、黎高颖仪，两个 A.O. 一姐坐晒喺前边最前排，荧光风褛嗰行就系佢嘅竞选办嘅人啦。咁胡官都坐咗件何安达，何安达话晒都以前系特首办嘅呢个新闻统筹专员，即系冯伟光 个位啊嘛。 但你睇下奶妈嗰边，顶你净系得嗰啲夏佳丽啊，嗰啲陈志思啊， 啲大妈耍全部冇出现， 大妈耍冇，冇啊，跟住白头佬都冇 啊， 跟住你剩翻嗰扎咧，最好笑咩咧？连入问题都唔入。 嗱，一阵先讲，你咁跳啊，跳到去嗰、那个嗱，一阵呢个长， 所以我就话佢刘少佳话佢有威望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假嘅。 系。 刘少佳自己都是唯心之论，我觉得是。 嗱，呢个你睇到呢开始搬龙门啦，讲呢由呢个刘少佳讲呢就民望呢就唔系讲大晒嘅，最紧要讲威望。嗱，你就觉得可以量度，最少呢我就睇唔到。 佢喺公务员有任何威望。 刘少佳呢讲出一个量度嘅方法啦。而家呢今日呢呢、这个林郑嗰个竞选办 主任 呢呢、这个陈志思呢就喺呢个星岛嗰度接受访问咧，佢又系咁讲。第一，民望咧从来唔系，佢认为民望唔系一个嘅特首必要嘅条件。 人哋讲咗四个条件。 喂，系咯，我第一样嘢，喂，你陈志思，你几时改咗中央政府嗰个四个条件噶？明明呢个多次重复又重复嘅港人拥护， 港人拥护系啊， 港人拥护咪就民望咯。 咪咯，仲有咩啊？ 系啦，咁呢个陈志思第一样嘢，我啊觉得佢即系。胆大包天， 哦，佢有原因嘅，因为你睇翻《文汇报》星期一嗰头版嗰五千字啊， 佢 repeat 翻嗰条 line， 全部都系嚼阿胡须嘅文望，话佢啊净系识做 show 啊乜乜乜啊，咁我估呢个就系西环嘅竞选办咧嘅攻击路线嚟嘅，其实 嗱，但系咧，我觉得咧，《文汇报》所讲嘅就系攻击阿胡须真嗰咩九宗罪啊， 系九 宗罪啦。咁但係你陳志思今日所講嘅嘢呢，你唔夠精確。你應該講話胡蘇貞嗰個民望唔係真民望，咁就得。你可以咁講。因為點解呢？民望肯定係一個條件嚟嘅。喺對於中央政府過去一直嚟講佢嗰個論述啦，喺特首條件當中。 亂已經亂啦。 啊，喂，你咁樣講法呢就真係陷又係啦，用返呢個陳婉嫻所講，你陷中央於不義。即系你认，首先你可以咁讲，就系你认可咗胡苏贞嗰个系真民望嚟嘅。咁又跟住 不过只不过就系重视啫，即系好简单。选港者去到最后尾顶，你话靓女唔紧要嘅， 系 即系去到咁嘅地步， 就 系 咁啦。而家 系嘛，智慧美貌并重嘅本来 咁都唔重要嘅，最紧要系究竟咧。这个 去到最后 选信唔信任你 系啦，选咗公雪花出嚟就话啊，其实美貌唔紧要 嘅， 有智慧同埋得评审信任就得噶啦。而家就去到咁嘅地步， 而家系去到咁啦。嗱，你陈志思咧，你如果冇咁嘅智慧去识得 twist 呢样嘢咧，我系劝你就唔好做呢咁嘅嘢。 其实佢哋而家已经进入咗一个 Murphy's Law， 我成日都话、做乜嘢都会错嘅。你谂下嗰个公关大员中电一姐黄小珍走去覆记者的 WhatsApp group， 用简体字，用蜚语这些、基本上就不覆好过覆、第二，其实很多人不明白来龙去脉，话说就是这样，他跟一些记者有个 WhatsApp group 的。个 WhatsApp group 里面有戴建文，有黄小珍，两个都是奶妈竞选办的公关阿头来的。奶妈竞选办的公关阿头市值都秒秒钟成千亿的，又新鸿基又成摆晒人下去的、又中电。 但据说这些人是义务的，说没钱收的。 据说咩啊？大家就谂住当初老鼠仔掘井抌条尾落去、就有派彩啊嘛，就同当年唐英年冧档系一模一样 嘅。 好啦，摆咗之后咧，开个 WhatsApp group 就系咩咧？专系接受传媒查询，传媒就真系查询啦，问你奶妈听日有咩行程，迟迟答唔到人，收尾就索性唔答。好啦，跟住就有人发难啦，就喺一个记者嘅 Facebook 嗰度就 po 出嚟，就话你搞个 WhatsApp group 又唔答人，究竟想搞边科咧？咁样、就开拖啦。咁咧，咁呢个黄小真系答人咯，走去就用简体字走去答人。一开波第一句叫早上好，喂大佬，我哋香港人系叫早晨嘅，大佬早上好。跟住就话对于呢个咩传媒关系未到位，顶你又系蜚语，咁啊变咗又再衍生一次关公灾难出嚟。咁、所以我就话嗱，个原因唔好怪呢两个人。个原因系奶妈自己唔放权啊。佢嘅 P.R. 都唔会知道奶妈听日嘅行程。嗱，你谂下，佢星期日嗰日。 俾人系咁嚼佢唔落天水围。 嗯， 其实奶妈自己嘅意思嚟嘅。 嗯，佢去新闻党嘛，佢话 路途远啊，会啊， 远啊嘛。 嗱呢啲所谓自制灾难咧，唔好怪嗰啲大建民啊嗰啲，因为佢哋系冇乜能力。以熟悉奶妈为人嘅人咧，你就知道。呢啲 PR 系冇能力改变奶妈嘅主意。 喂，嗱，你讲开呢样嘢啦，我又唔知系咪奶妈嘅主意啦。嗰、那个会计嘅选委， 龚耀辉 啊，就话咧想约佢啦。咁点知佢话 投票前见面 啊？咁啊，希望咧个竞选办咧就安排啦。咁回复系咩咧？得噶啦， 后任 特首 办 会同喺26号之后咧就会同你安排。 跟住而家唔认咯， 而家唔认， 系话冇咁讲过 啊！咁你睇，大家睇下信边个啦？ 我就信龚耀辉啦， 系啦，系咪？龚耀辉点解要讲呢？ 第一，龚耀辉又唔系属于薯片阵营 啊， 佢嘅老友李律仁又喺阿奶妈个 office 嗰度。 嗱，老实咁讲啦，我又话 李律仁话实话都冇蒲个头添。 呢个阿林郑月娥咧，我真系劝你咧，唔好乱咁否认。嗱，你喺台上面咧，好多讲嘅大话咧，俾人即刻 fact check 你啦。嗱，而家你真系唔知道咧。你而家咁样否认法咧，到时咧会唔会有人可以拿出证据来噶？你唔知噶。 有呢啲叫做沉船先兆 啊！ 当你个阵营散嗰阵时咧，里边就会越嚟越多人咧做呢个吹鸡者。奶妈大崩盘咧，民望大崩盘咧，我谂佢自己完全估计唔到，亦都系共产党估计唔到。 嗯， 共产党个 formula 就好简单，我知道佢啲中间人落嚟问嚟问去，而家就发烂渣啦，开始。对住泛民， 喂 你又 话 唔要， 我都听讲 你又话唔要呢个六八九，好啦，听咗你意见唔要六八九，你又话撑呢个奶妈系好官啦，咁而家换咗奶妈，点解你班友咁咧咁？咁佢哋答案好简单，佢话、 啊、 奶妈唔系候选人嗰阵时， 唔系嗱，所以咧呢、這个又回翻去啦，阿陈志思今日去喺《星岛日报》嗰个访问咧，佢第二佢话赖咩咧？佢就話因為中央支持嗱呢、這個咧，我話陳志思好奇怪呢、這個人咧。我話第一樣嘢佢已經答錯咗啦，即係民望唔重要已經答錯。第二將個責任推落去俾中央支持奶媽， 呢個都唔符事實添啊！你唔好話陷習近平於不義啊！如果係我即刻打小報告俾呢個律戰書先， 係啊， 即刻通知佢先。第一，中央過去嗰三屆所有中央支持候選人都係高民望當選嘅 啊！ 你諗下，董建華冚低楊鐵良呢、這個。曾蔭權冚低呢個袋根，梁家傑，到上一屆 even 梁振英冚低唐英年， 都係高民望， 都係中央支持下嘅高民望當選。點解中央支持佢一定低民望啫？ 所以咧，嗱呢個又去翻佢第一點係不符事實嘅民望，過去嗰三屆最少人所講嘅都係 relevant 嘅 factor 嚟嘅，即係你睇到 咁係 relevant 啦。 好啦，你而家咧就話因為中央支持林鄭，所以令到咧其實佢就想將咧， 將西環， 佢想將咩？唔係。佢想將香港人同中央對立起上嚟，嗱依個係詭計嚟嘅，即係佢想亦都強化翻中央。嗱，你要陰點人林鄭，因為點解啊？係因為咧，而家香港有股勢力同你對抗、啊、 反中央。嗱，呢個就翻翻去咧，最早陳永琪、董建華嗰條拉啦， 係啦，反中央 話就係咩咧？邊個不提名呢個林鄭月娥就係反中央嘛？係 啦， 佢而家就話俾阿大大聽，就係話咧，點解林鄭民望咁低啊？ 嗯。 其实唔关林郑事，亦都唔系因为阿曾俊华有啲咩好处。 嗯，系香港， 只不过香港人一种逆反心态，中央越支持嗰、那个，佢哋就越反对，唔使理佢哋。 系啦， 呢、這个就系佢哋， 所以咧 嗰个政治嘅 spinning 啊。 系啦， 但系你估阿习近平真系信西环系统咩？嗱、 嗯， 大纪元时报信唔晒，我觉得。 嗯， 佢有一样嘢正确嘅，就系、是、情治单位在香港， 嗯， 写报告呢样嘢从来都有嘅。 系。 佢唔会淨係一条线上嘅，唔会淨係西环上嘅。 我唔知有冇揾过你啦，啊冇揾过我，我啲 nobody。但系咧，我就听过系呢、這个中央系真系揾过去嗰个礼拜系仲系问紧一个好基本嘅问题。你估如果林郑月娥上咗台、会点啊？咁样，即系个问题系、那个问题系，如果林郑月娥上台会点？嗱。我觉得呢个问题本身咧，你要懂得去听咧、就是，当然佢系真系属于林郑月娥啦。但系佢而家系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喂，上咗台，你要话俾我听，香港会变成一个点样嘅情况？ 有两个因素你睇到 啊。 第一，经济日报放料出嚟，话今届因为大局已定，统战部长孙春兰不会南下呢个深圳嘅紫荆山庄，去读书，嗱、呢、這个。你问我啊，今届嘅风险程度仲高过上一届，冇可能系因为林郑已经笃定当选，而统战部长唔落嚟吹鸡嘅， 呢、這个诠释，我觉得咧系我自己有疑问嘅。 嗯， 点解咧？就系、是、你见到就究竟嗱，周亮第一个动之期出嚟，自由党系会投胡须 啊？佢话佢啫喎。 我觉得坦白讲，如果佢动得之期出嚟公开话投胡须嘅话，即系话喺提名票里边被西环夹走，我都系会归队。 嗯， 跟住李氏父子咁高调出嚟撑奶妈，呢、這个都古怪嘅，我觉得系。 嗯， 因为老嘢一早讲过话投暗票噶，大家记住。 几时长实几时业绩公布啊？ 应该 有呢两日噶， 真系 咁啊，系二十六号前噶。 哦，咁啊，睇下呢个老 嗱，而家嗱，我又睇下老超人嗱，老超人一系就唔出嚟，个好少有嘅，佢好少唔出嚟嘅。但系如果佢出嚟嘅时候，呢、這个必然嘅问题， 有感冒啊、声沙咁咯， 必然嘅问题。因为点解咧？嗱，而家咧，好似你讲夹嘅，系夹嘅。诶，呢个你睇到李泽楷 呢就肯定夹噶啦， 肯定系夹啦。你睇到三份传媒， 系啊， 啊， 即系要交单啊。 讲真啦，呢、這个情景。似曾相识啊，唔好讲落去啦。即系咧，俾人夹，一定要 揸住份报纸有日期嗰啲咯。 嗱，系好明显系俾人夹，而且系一种嘅叫做咩咧？自我批判 系， 系一种自我批判。 我之前冇谂清楚嗰啲 系啦， 即系赎罪啊， 啊， 即系话要夹硬要你上中央电视台认罪嗰种。 系啦，咁而呢个阿李嘉诚咧，好明显好似你所讲，佢上次。明明是非常精靈講，我投暗票，我唔會話俾你聽我投邊個。但係而家咧，就依、這個咁啊，係咪信報啊放消息？嗱，消息人士話俾我哋聽， 張德江 已經答應咗啦。嗱，我覺得佢就猜你一樣嘢啫，你唔會話，你會否認？ 我梗係唔會啦，因為嗰個李澤楷嘅。package 嘅一部分嚟噶嘛，佢除咗要上 CCTV 認罪之外，包括要喺信報發放呢個會見張德江嘅消息，係、一個 total package 嚟噶。咁所以我就话咯，如果你去到咁嘅地步，到而家夹李家夹到咁嘅地步，如果你坐定粒六嘅话，唔需要统战部长落嚟吹鸡嘅话，点会夹到咁嘅地步呢？喂，你睇当日我都话啦，当日我做现场评述，我话顶，本来我都预计呢场主场系阿奶妈噶嘛，因为你睇比例千二人里面佢都攞到四百几个提名咯，咁佢起码就系话里面有大部分嘅人系佢嘅拥趸嚟啦。咁点知去到现场辩论，我先睇第一个企出嚟问嘅，竟然系我哋探险队1842嘅节目主持人李嘉宏。跟住我再睇抽到嘅，原来仲系我哋之前同阿刘梦红喺度做 Facebook Live 嗰场嘅选委嘅政治沙龙吴永辉。 吴永辉， 另外仲有一个谭香文都系上嚟嘅。所以我就话我哋同我哋城寨有关嘅选委提问有四个。 唔系，仲有某个界别，我唔记得咩原警定唔知乜嘢，某个界别咧，唔知抽咗四五个出嚟嘅， 福利界都三四个 啊。喂，嗱，一阵咧，我哋翻嚟咧就，我有啲嘅数据预备咗嘅啊，我系数据人嚟噶嘛。 哦， 一阵又用数据嚟讲你头先嗰个问题啦，就系、是、呢个叫做选委啊，建制派选委啊，怠工呢个问题。 哇，呢个好严重啊，呢、這个呢、這个直接就，我觉得嗰个息怒啊。比大紀元時報嗰啲唔使傾嘅，我覺得嗰啲就係老作嘅。其實真正我覺得睇到咩咧，閒姐今日出嚟就開始嚼呢個奶媽， 嗯， 跟住呢個星期日嘅選委集體坐喺度發呆， 嗯， 喂，好多人話個劉國勳就更荒誕， 嗯， 話嗰個入問題嘅傷太遠， 嗯， 你話俾我聽，我所理解啊，以前佢哋點做噶，係寫好曬啲問題。由你去入嘅啫，其实 系 后边有西环啲人已经写好晒噶啦，其实系。 其实唔使你睇乜你提问啫，我都话啦，如果啊今次啊呢一个嘅系 suppose 系建制派主场咧，其实咧中联办大家都知道啦，系呢个阿林郑嗰个嘅竞选办真正竞选办 系啊， 即系话实质操作会系点咧？照计啊，就应该系建制派选委。就总言之，你出席， 俾个人头我， 俾个人头， 系啦。 跟住咧，到时咧抽到你，我已经预备定一个问题了， 即系等于而家排队去买楼一样啫嘛。 而且 咪咁买咯， 系啦。 如果你俾个人头我入飞， 系啦， 咪就 系 咁咯。 使乜你预备问题啫？中联办帮你预备啦。而且嗰啲问题多数系咩问题呢？就系、是、要令到胡苏贞嗰个唔熟书，唔熟书啊，系啦，政策 具体嘢。 嗱咁咧就可以反而咧两样嘅效果啦，一真系会打低有机会扯翻低少少啊！ 好简单，我谂都谂到啦。如果我系中联办选委，叫我问啊，曾司长，你知唔知道究竟而家综援嘅呢个标准金额、standard rate 一个四人家庭攞紧几多钱？ 系咯，好容易 trap 嘅啫，即死嘅， 即死嘅，系啊， 系啊， 好易 trap 嘅啫， 即系好容易令到胡苏贞出丑，由呢个出丑咧就可以令到佢民望拉低之余咧，就赋予咗中央一个。 钦点林郑嘅， 好简单， 合适理由。 胡须就呆晒，跟住奶妈就举手等我答啦。系呢个8500蚊，如果再加几多钱？如果佢系伤残，又可以攞多几多？讲一大堆出嚟。 呢啲系完全可以系 planning 噶。我话一阵咧，俾啲数据大家睇咧，根本咧，嗱，我先俾一个数据先，就系、是、如果你以1194名选委，然后跟住建制派与民主派之间嗰个比例嚟讲咧，就系三二六比起。呢、这个八百几嘅，总言之咧，差唔多。如果按呢个比例咧，就两条问题就建制派， 一条问题就 系民主泛民嘅，系咁嘅情况嘅。咁其实你睇到呢个咁嘅情况咧，就已经系会将胡苏贞有机会咧系打到佢咧，根本就即系啱啱调转嚟。而家唔系，阿林郑就俾人咧猛咁执。 我就谂下林郑得一个就忠实战友葛佩凡 啊， 就问咗条阿芳芳姐俾人网上欺凌嗰条。 啊 嗱，嗰条问题， 嗰条问题 严格嚟讲都唔系借话胡须添，系俾个机会嗱夹定嘅，所以你见到阿奶妈出嚟答嗰阵时咧，个内个答案咧望纸嘅， 嗯， 即系已经夹好晒，得一个， 嗯， 夹咗嘅问题得一个， 嗯， 咁第二条夹咗咧就系嗰个宗教界嘅选委啦，嗱呢阵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下啦，呢条问题就灾难性啦， 啊， 就直接导致喺嗰个论坛本来咁沉闷嘅情况底下咧，令到奶妈全线崩溃嘅，其实系。我休息一阵先。